Muy hello.好少人啫，好多人见到标题就唔入嚟啦。咁啱嘅，咁多人做乜呢？吓、啊，仲有冇声嘅喂？ 九十六吃量， 七 分量。 Hello，Nicole。 M 年纪大，挨唔到夜，一向都系听重温。 哦， 留个言支持下。 哦，Thank you。 L 个廿吃量 ，Eric M 同埋天外有天嘅重温好嘢，希望继续有得听。 下个礼拜 ，L 个廿心情好啲嘛？ 我都唔可以话心情好唔好噶啦。 Peter Chamhee。Detective Hello Renault Cam Hello Noctho Hello Noctho Hello Hello 三面口啊，都唔系都见到你嘅呢排。Hello Wooly， 依 Wooly 啊真系少见啲啦。咁咧有个。舊朋友同埋資深嘅網友就同我講，佢話我呢出嗰啲標題呢就誤導咗你哋，就以為我佢講咩呢，佢話以為我連呢個九出亞四都唔做咁樣，咁梗係唔會唔做啦。即係雖然九出亞四唔係一份工，但係即係我都三番四次講過呢，其實對我嚟講咁重要嘅，兼教有啲朋友呢就專登即係 book 咗時間咁樣嚟聽，尤其是每次都見到嗰位幾位朋友啦，咁多謝你哋先。咁呢有人問我心情好唔好啲，咁心情有啲變化嘅就唔講得上好㗎啦。咁有啲不懂人性嘅我啲嗰啲唔係我聽眾嚟嘅，應該即係可能喺 page 嗰度得閒吹啊水吹啊，即係快反應嗰種搭爹啊，好幽默啊，咁嗰啲呢佢好明顯就即係唔識去解讀人哋即係嗰啲幅相個內容啊，幅相嘅顏色啊，幅相嘅構圖同埋個表情嘅，咁嗰啲又唔怪佢啊，因為即係香港人好多時都係即係飯來張口，睇慣啊史家燕啊嗰啲聽眾呢，或者嗰啲朋友呢，就真係唔識點樣解讀啲面口嘅，咁我係唔怪佢嘅。咁我亦都唔係懶高心要你嚟解讀，只不過唔想多講啫。即係有啲嘢即係咩都講到即係咩即係巨細無遺咁講自己心情，我又唔好習慣咁樣去表達嘅。咁我唯有即係用一個自己內念少少嘅方法去表達自己心情，但係點知有啲再講一次，有啲不懂人性嘅朋友呢，就即係或者唔係不懂人性嘅，即係唔理人哋，即係完全係我唔算啦，唔好講，越講越衰，即係得罪咗原本得罪兩個人，點解得罪咗廿幾個人，就唔係幾好啦。即係總之有啲嘢我即係我唔係好介意佢點樣回覆嘅，咁但係只不過覺得有啲奇怪囉。咁又有人覺得你估你人哋喺你心裏面條蟲咩，咁你拗下水吹唔好咁認真，咁啱嘅。即係佢理唔理人哋個心情呀，或者即係知唔知道來龍去脈呀，咁樣冇人哋冇義務要知道你啲嘢嘅。所以今次呢我個標題亦都講到明呢，就係即係冇咩特別內容，你係路過嗰啲朋友呢冇乜內容，你係對你嚟講你有益嘅，或者甚至乎你唔聽都得嘅嗰啲嘢，因為 all about me 嘅啲嘢，今次今日會講嘅嘢都係純粹講返自己嘅感受啦，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不過我而家見到入得嚟所有熟面嗰啲朋友，我相信佢亦都唔會介意嘅。 Nancy Lee Hi Raymond Lee Hello Pirates 到 Woodley 上次咪有一有啲 topic 未讲，失所嘅戏。Woodley 上次有啲话题未讲诊、 嗯， 莫普一向听重温，今日撞正时间可以听直播。探长好，大家好 ，Good 九粒保重身体。 喂，好啊 ，Thank you 啊。 Nicola 总有唔生锈嘅人种。 哦，咁我梗系即系其实开呢个 YouTube Live 咧，即系令我见识良多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人，咁啊唔同嘅睇嘢嘅方法，唔同嘅解读，或者唔同嘅乡下，或者唔同嘅性情都，即系透过呢个机会咧，就了解咗好多。咁我亦都唔会觉得嗰啲人系啲咩特别嘅，即系只不过因为正常咧，未有网络时代之前咧，人嗰、那个见嘢嘅圈子或者见嘢嘅机会咧，就比较少啲。咁有啲人个选择朋友嗰啲朋友咧，即系有啲人拣 friend 嚟识噶嘛，即系譬如甚至乎我见到有啲朋友直头系睇人个成分，friend 唔 friend 得过啊，甚至乎拣男朋友都要度过去住边区啊，咁嗰啲人咧就即系佢因为长期都系咁嘅时候咧，佢又缺乏了解咗一啲。佢唔想见到或者唔系佢个理想以内嗰啲朋友嘅时候咧，个圈子自然窄。咁有啲人好离地，原因就系佢又唔贴地咯。咁因为佢唔愿意去识啲比较贴地同埋唔同阶层嘅朋友嘅。咁我呢啲梗系透过呢啲机会咧，就一次过见到好多呢啲唔同嘅人。即系对我嚟讲咧，呢两年或者呢五年咧，即系做咗网台之后咧，因为开始同一啲素未谋面嘅人沟通咧，系另外一种。另外一种体验嚟嘅。咁透过咁样嘅时候，你就见得多，你自然觉得好多事都不足为奇，又或者你会平时习惯去尝试下去理解人哋嗰个情况嘅时候呢，你就完全系冇嗰啲情绪㗎啦。即系譬如有啲人邀请你个死穴嘅咁样，你好憎佢嘅，因为自己读得书少嗰阵时候话你读得书少，咁你可能好嬲嘅。咁但我觉得又唔即系呢啲，即系我唔系举个例，唔系讲我自己，即系其实佢一个例。咁当你见得到多唔同嘅人嘅时候咧，咁你咪觉得好多嘢都，你咪估到，你咪解读到佢点解个人会咁样咯。咁所以即系你话去到见到嗰啲人会点，咁我点都会提出嚟嘅，因为我觉得嗰啲我头先讲嘅不懂人性嘅人咧，我就尝试啊，睇下了解下佢究竟点解咁不懂人性咧。咁可能佢啊完全系唔识得。理解人哋个情况，或者完全唔 care 人哋个情况，咁就见到就讲两句咁样，即係路过。因为一日睇，即係有啲人而家伏喺 Facebook， 啱啱睇完本书呢，台湾呢伏喺 Facebook 嘅人呢已经占咗40%以上，係日日都上瘾咁样睇嘅。咁可能其他 15% 可能係啲好老啊，或者唔识字嗰啲人啦、啊、咁样。咁都好嚴重㗎啦，即係唔知佢嗰個 figure 係一日超過8个钟头都會望咗 Facebook 嘅，即係其實都幾嚴重嘅。咁香港啊，我未見過呢啲咁嘅調查，可能都咁上下啦。咁所以當你 Facebook 你 follow 或者你嘅朋友圈裏面個種類繁多到或者數量好多嘅時候呢，你自然唔會 take care 人哋嗰排發生咗啲咩事啊。咁可能喺心目中得一個印象，咁我就永遠都係嗰個印象。咁佢知道我鍾意講笑嘅，咁我同我講下笑，咁樣佢又冇，即係直頭係唔得閒睇你其他前文後理嘅時候呢，就會發生啲咁嘅事嘅。咁但係當你有屋企有啲事發生嘅時候呢，你又會覺得即係唔係好開心嘅，即係啱啱見到嗰一刻。咁所以我而家消化晒啦，所有嘢都消化晒啦。咁正路呢，有啲事發生咗呢，就好多人都冇心情去开咪啊，硬系唔知点解有啲人有个包袱啦，即系觉得开咪就一定要状态好好啦，同埋真知灼见啦，同埋反应好快，同埋好有娱乐性嘅。咁所以我都戴定头盔咧，就同人哋讲，即系今日内容冇嘅，即系你谂住听下啲真知灼见啊，想听下我点样闹臭啲人啊，想讲下社会时事啊，任何都欠奉嘅，因为我冇睇时事，冇睇报纸都几日噶啦，因为呢四个礼拜咧。我都系疲于奔命，即系唔好咁夸张啦，即系每日要嘥3个钟头或以上，要过去探我老豆病嘅，因为我住嘅地方同埋我老豆间医院都好远嘅， 咁终于至到今日下昼咧，咁家父咧就已经即系好安详咁样离开咗我哋啦。咁即系点解我心情咁平复咧？原因就系佢嗰个 path 咧系好稳定地慢慢走下坡，慢慢个身体越嚟越弱咁样走嘅。咁危急都试过几次，咁嗰几次屋企人都好激动，都过晒。咁、那个时间特别长啦，即系佢距离好激动，至到距离今日晏昼离开我哋。咁于是乎，我哋都平复嘅，普遍都亦我亦都希望，即系我同佢哋讲，即系佢走之前唔好俾佢见到你哋好唔开心啊！即系应该俾表现出咧，我哋令到好放心先系啱嘅。咁所以即系呼吁咗，可能有效啦，定系唔知即系大家都系已经消化咗呢个唔开心嘅情况咧。咁所以大家今日都几好，大家都好克制，即系同埋好安心咁样等佢走咗。咁唔开心啊，梗系有啦，因为即系虽然我同我老豆唔系话好 close 嗰种，即系因为我见到有啲父子或者母子嘅关系系仲系大年成年之后仲系锡住个嘴嘅咁嗰啲，我相信如果嗰种咁嘅关系咧，就会更加痛苦啦。咁因为我老豆系一个军人嚟嘅，或者个性格系一个军，即系本身好适合做军人嘅。咁佢从来咧，由我细到大咧，佢都唔系话好中意表达自己，亦都唔热情。咁好硬朗嘅。咁二来又可能我同佢之间嗰个年纪实在差太远啦。即系话咧，佢今年就等于我今年嘅一倍啊！即系话我今年咁大咧，佢就系好似我咁大先生我出嚟。咁变咗可能体力上啊、兴趣上啊、知识上啊、价值观都有啲唔同嘅，即系可能距离得太远。因为佢咧够胆拎起只曱甴搣开两半，但我就唔够胆嘅，因为我觉得哇，都系小动物，冇理由喺你手度搣开佢嘅。即系大家经验实在好唔同啦。咁变咗咧，即系自细同佢唔系特别 close 嘅。咁但系我亦都喺佢身上咧就学到好多做人嘅嘢咯。即系我都系凭观察。同埋佢个个性亦都欣赏嘅，咁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始终佢都系行咗咁耐，都好攰啊。咁同埋佢后生嘅时候，都用一个好多体力同埋好多思考嘅力咧，先至能够养到咁多个仔啦，养活咁多个仔女啦。因为某啲观念咧，佢系外父上嘅，咁我系最后一个。终于可以俾佢生到个仔啦，咁样咁我都亦都有啲不孝嘅地方咧，就系我唔可以同到佢翻乡下，因为佢曾经一个愿望咧，就系想翻乡下安老嘅咁样。咁我回乡证都冇，兼夹我未剪回乡证之前咧，我都系唔系好想上去，咁推得就推。咁我决定剪回乡证之前咧，我都问过，不如我同你翻多一次啦，咁样。咁但系佢拒绝咗嘅，因为可能佢。评估我唔想上嘅，或者佢自己真系只脚太痛，行唔到路就觉得好辛苦，咁终于好遗憾地咧，我就唔能够完成佢翻乡下嗰个愿望。咁希望佢理解啦。咁样之后呢几年佢都系落唔到床啊，甚至乎要人哋照顾啊，去食饭饮茶都轮椅咁样，佢啲生活都好痛苦噶啦，即系痛苦在佢明明一个好中意自由嘅人，而唔能够自己行到，咁要多谢好多人啦，我家姐照顾佢啊，同埋屋企个家务助理咧，我真系俾200分佢啊，即系我成日听人哋唱衰自己屋企个印容咁样，但系我俾200分佢咯，原因就系佢爱心啦，出自真心啦，同埋嗰个同理心啦，兼夹佢即系好抵得谂啊。咁所以真係好多謝佢，雖然佢唔會聽我節目啦，咁但係我抒發下。咁我其他家姐亦都即係到齊啦，咁都算好㗎啦。原因就係有啲係去咗美國嘅家姐，兒生即係佢三代都喺度探佢，即係趁佢仲有知，即係有知覺同埋仲講到嘢嘅時候，都見暈曬。咁都叫做即係正如阿 Raymond 講，放下心頭大石啦。咁同埋佢臨走都信咗耶穌咁樣。咁即係耶教嚟講，唔知對一啲嗰個階段嘅朋友嚟講呢，就算佢幾咁科學呢，或者幾咁即係幾咁覺得耶教荒謬都好啦，咁到臨死呢都會信耶穌嘅。咁當然有好多理由啦，咁可能照顧佢嗰個都係信耶穌，如果你唔信呢，你會頭都爆㗎嘛，俾佢 wing 到係咪。咁所以我爸爸都係 就犯咗，都翻教会嘅。即系如果你话宗教系鸦片，我都认同嘅，因为人系的确好需要鸦片嘅。原因就系、是、即系有啲痛苦嘅情况，你冇鸦片点样挨啫？系咪先？即系简直系精神上嘅吗啡添，我觉得系对某啲人嚟讲。咁因为今次喺医院陪佢好耐时间啦，咁我亦都见到即系教会有啲朋友好无私咁样嚟帮我哋手啊，咁样即系呢啲。喺商入社会都好难㗎嘛。咁同埋亦都好多谢明爱医院啦，因为上上下下无论阿沈医生护士呢，佢都充满同理心。即係临尾嗰陣时好方便我哋去探我爸爸啊，又或者有时同佢溝通嘅时候佢哋都好有爱心囉。咁即係我都冇得顶㗎呢啲。即係所以一间有宗教背景嘅医院呢，即係你哪怕全部人都是食咗鸦片咁样，我觉得对一啲病人同埋一啲好需要照顾嘅朋友嚟讲呢，真係好冇得顶，我觉得真係多谢佢哋先啦。咁其实我今日要讲嘢都讲晒㗎啦。咁但係即係因为我冇时事啦，感受已经讲咗啦，即係屋企嘢又唔想讲太多啦。咁你仲有咩要求呢？咁样对于今个开咪咁样。咁我基本上可以唔开咪，即係继续我嘅闭关都得嘅。咁但係我见到都有唔少朋友喺呢度即係表示关心，我都好多谢你哋啦。咁所以係囉，同埋今日真係撞到啖冇食喎。咁我梗係唔会爆你做咩呢，做啲咩㗎啦。咁我咁但係即係我監製仲話：，你認錯人啦，邊咁巧㗎？咁樣就係咁巧囉。咁我多謝鄧武飾啦，即係你都有解答嗰個朋友嘅問題咁樣。 Y 長睇人 FB 蓋窩，跟住要解讀不嬲啲人生意感。Willie 探長，你有啲乜嘢唔舒服？Frankly Chow Hello 探長 Waters Zero Hello 探長 Louis Ping Hui 探長 Gary Lee Hello 探長 Y Chung 網絡社交媒體上癮，應該全部都一樣。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Sissu 火仔 Ford Key Running Mouse 老探寶仲請自胎 Peter Chan Sorry to know thatRaymond Leung 放下心头大石 Nancy Ree 自胎 Ultramank 数96 Sorry for your loss Talk care Renault train 保重 Thank you 我都经历过两头疼又费心请自胎恶婆无痛苦都是我既理想 Gary Lee 请自胎恶扣自胎 Thank you Nicola 好明白你现在的心情我都正在经历紧照顾的阶段 Quality one 保重Albert Yard 自胎 Orange Net 探长请自胎 Fusan Kwong 探长刚入来猜报保重 Thank you Onizuka 64大家好报道陈丹大家好史堂 Please accept my deepest condolences for your family's loss 是啦，即是多谢大家的慰问啦。 失睡好好休息下陪下屋企人 Eric Ann 保重。 其实呢即是这个机会即是都是讲我们不孝啦，即是我们好像成家人呢都没试过即是一起倾偈倾那么久，即是亦都有个机会咁样了解多啲啦。原因就係以前花几食饭係大时大节就可能会齐人嘅。咁都少齐人齐到咁嘅情况嘅。即係我当时諗唉，即係个人冇事嗰人又唔见咁齐人。有事先咁齐人，即係人就係咁样㗎啦。即係我都觉得好 sorry 嘅其实呢样嘢。因为我早几年打工嘅时候我都成日都唔得人花企。即係后来做一个自由工作者呢，即係呢幾年呢我就好多時都嗰啲大時大節我都會一定會返屋企，因為我亦都唔會大時大節去旅行啦，咁所以有多機會都返到屋企嘅。咁但係某啲成員可能要打工呀或者一輪班呀咁樣呢就好難走埋一齊，但今次就真真正正走埋一齊，就即係有個機會咁樣。咁係啦，都件事都即係尤其是呢啲即是人健康或者人生命的问题呢， 即系其实都唔使多讲嘅，因为即系阿妈系女人，即系人人都会发生，人人都会有呢啲经历嘅啫。咁所以都冇咩特别嘅嘢宣泄嘅，因为我老豆又冇咩特别嘅交代，我要做埋，即系又唔会好似我有个朋友，佢妈妈临死嘅时候咧，揸住个仔只手咧，就话你一定要投票俾民建联啊咁样嗰啲。即系我老豆咧就唔会有呢啲嘅，因为佢都系投票俾民主党嘅。咁佢又冇问我投票俾咩边个咁样，因为最憎左仔嘅佢。咁所以都安心嘅，即系虽然佢又亦都冇一个理想话要有真普选，亦都冇话要中共即系嗰啲天灭中共，佢冇呢啲嘅，即系佢觉得共产党厉害嘅，你好难斗到佢噶，即系觉得系咁样。但亦都佢又唔会转态咯，好在。咁唔紧要啦，即系呢啲好，即系对一个生死嚟讲，政治倾向好行嘅啫。但系对一啲未死嘅人嚟讲咧，或者一啲年轻人嚟讲就重要好多嘅。咁所以都冇咩遗憾噶啦，即系同埋我老豆佢呢十零廿年都无欲无求噶啦，即系任何嘢有得食就食，又冇话特别有啲咩想要，有啲咩唔想，即系佢甚至乎你送俾佢都唔要嘅有啲嘢。因为我上个月先送咗一个嗰啲播 MP3 嗰啲机俾佢，咁啊专登我喺 YouTube 度揾翻晒佢以前好鍾意听嗰啲卡式带嗰个内容。咁搬咗几次屋之后，同埋佢又我唔知佢冇咗你兴趣啊，亦话佢行动唔方便，唔可以四围腾去揾呢啲带啊，或者自己录啊咁样。咁所以呢我都揾翻晒嗰啲新马仔啊、梁醒波啊、同埋啲粤曲啊，同埋佢鍾意听嗰啲嘢啊，理我嗰啲天空小说啊，咁我疯狂咁样盗版咗落嚟，落个 MP3 度俾佢听翻咁样。咁但佢都冇乜兴趣听啦，已经可能个身体太唔妥啦，或者觉得好嘈啦，即系人每个阶段都唔同嘅。咁所以系咯，即系就系咁样啦。咁所以我都觉得都 OK 嘅，即系39几岁都了咗件心愿，同埋个肉体已经锁唔住佢啦，佢鍾意去边都得，就唔同以前要俾人照顾啦，又或者落地都要好嘥力呀咁样，即係希望佢喺呢个时候里面个人好轻松咁样，自己着想去边就去边啦，咁唯下咁样愿望啦。 Alan Trump 请保重 ，Oscar 64好保重 ，Hawkeye 嘅探长保重 ，Winnie Liu 保重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香港医疗真系相当好。我父亲做人际医院最后几日，可以舒舒服服走埋最后一程。 系咁啊，所以大家要及实啲啦，即系佢今年 cut 咗2.5亿咧，其实点都有影响噶，对其他人都。咁所以我哋唔可以唔争取嘅，即係对社会嗰啲不公义同埋嗰啲即係嗰个制度嘅崩坏呢，即係大家都要及住要出声囉。因为所有都关事嘅，即係好多人觉得飲完水都冇所谓嘅，咁但佢係错嘅呢个。即係如果你有朋友係呢种人呢，你必须即係秉承我嘅视而不舍嘅讲道理嘅方法，就要同佢讲清楚囉，即係唔可以放弃嘅。喂，咁啊，今晚都系大家都系，即系个 focus 都系暂时喺个话题度啦。咁变咗冇乜内容嘅，即系希望大家体谅啦。即系尤其是如果今次我叫咗你唔好入嚟咧，即系冇内容咧，啲人都入嚟指指点点啊，又话内容空泛啊，又话啲光啊太暗啊，啲打灯又怪，又冇颜色，啲颜色又核突啊，咁样即系有呢啲人噶嘛，每次都。咁我即係如果你咁你要入嚟呢，我真係唔客气呀，我真係惨你上天板，福利呀街。咁係囉，咁差唔多啦，咁仲有啲咩交代呢？即係有啲朋友就话上次有个话题未讲嘅，咁我今次我都冇乜心情讲儿歌㗎啦。因为呢讲到明今次呢，我就唔会做你嘅按摩师，帮你纾解你嘅，即係闹人俾你睇好兴奋嘅，我又做唔到呢样嘢㗎啦。咁差唔多啦，咁啊仲有又可以再补充少少呢，就係咁巧，即係都唔係咁巧嘅，即係呢个月即係甚至乎连嗰啲 archive 都冇得閒放上去呢， 个原因就系咧，除咗心情问题啦，同埋我冇而家即系今日之前咧，都每日都忙，要嘥几个钟头去探老豆，咁剩翻嘅时间咧，亦都即系冇乜时间整嗰啲 archive 啊，同埋拍嗰啲开箱啊，即系反正我就算唔拍嗰啲短片，大家都冇乜留意噶啦，即系因为个 hit rate 实在太低啦。咁但我就唔会因为咁样唔拍嘅，即係只不过即係我反映到样嘢呢，根本上我冇 upload 到都冇人知道嘅。咁既然係咁呢，即係纯打飛機呢就冇所谓啦，打唔打都对大家影响唔系好大嘅。咁原因即係更加忙就係呢，我好耐冇试过好似呢个月咁样，即係九星连珠咁样呢，即係一个月里面又要接待几个客啦，要做几个客嘅嘢啦，前后期啦。咁其实样嘢都顺利嘅，即係起码今日好重要嘅时刻我能够赶得切去医院，就唔係琴日囉，因为琴日又要出外景咁样，即係都算件事都几圆满嘅，咁都好感恩嘅呢啲都。咁差唔多啦，咁都冇咩特别嘢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包容啦，因为我都未有心情再拍嗰啲片住，即係既然大家都唔好醒觉，即系唔系好觉我有拍过或者冇拍过，所以都冇乜所谓噶啦，即系都唔使交代咁多啦。咁差唔多啦，即系如果有啲咩想讲，就大家用五分钟讲啦。咁啊，睇你留言啦。我斟杯热水饮下先。我未煲水，要等等先。咁我亦都一路咧，虽然我唔得闲复或者唔得闲去处理嗰啲问题，咁我借呢个机会讲下啦。因为有位朋友咧，就唔知喺 Facebook 定唔知喺边度同我讲咧，就话你其实啲去厕所位，你不如播下歌啦咁样。咁可能佢又唔知道，原来你即系因为佢系以前老岸推歌嘅听众嚟嘅，咁我唔知你有冇听啊，不过你听 Archive 或者听网台，即係听香港网台网台 App 嗰啲人嗰啲朋友，我就同你讲声。因为我要喺 YouTube 度做 live 呢，就并唔可以求其咁样播人哋啲歌嘅，即係冇以前咁自由嘅。咁同埋至于嗰陣时城寨嘅老岸推歌呢，就去用一个 App 呢，就叫Southcast, 即係叫嘅 cast,是不是我唔知系咪咁串啊，唔记得咗啦，睇下先。即系总之有个 app 咧，就用嗰个嚟做咧，就冇版权嘅问题嘅。但系咧，我用 Mac 嚟用嗰 app 咧，琴晚先啱啱试过，就系失败咗嘅。咁我到暂时咧都唔识一个咩方法可以做到一个 audio 嘅 broadcast， 所以暂时我唔能够做到播歌嘅节目啦。咁其实我都相当中意播歌嘅。咁另外有啲朋友就。我都唔记得咗佢想讲咩啦，因为我又冇摆喺个 note 嗰度。咁因为我都尽量能够做得到呢，即係睇下大家有啲咩注意到而我注意唔到呢，我都会听佢哋讲又去改善一下，咁等下尽量即係令到大家听得舒服啲咁囉。OK, 咁差唔多啦，我等埋杯热水先啦。应该有啲热水了吧。近来啲天气呢开始凉返啦，即係因为夜晚开冷气瞓都有少冻嘅。咁好彩就冇乜事啦呢幾日。咁我都想早啲瞓，但係瞓唔到。 嚣事路保探长接胎 ,thank you, 陈丹请保重 ,SK, 列接去 ,Launchan 保重 ,Nicola 明界啦，休息多 ,D 先啦。 多謝你啊，9527，肖志荣探长保重。 Thank you。 天鹏早啲休息啦 ，Pyron Su 休息多啲，抖够先。Honest Luca 64好好休息 ，Albert 好好休息，得闲再吹。 好啦，喂，咁差唔多啦，咁我有少少手尾仲要做嘅，例如拣相啊咁嗰啲咧，呢必定要做嘅嘢，因为我 keep 晒咁多年嘅相嘅，咁。系咯，冇咩同大家讲，即系都唔会开新话题噶啦。咁系咯，咁我谂啊，就冇识咧呢一个狗吹咧，都冇乜必要摆上去网台嘅 app 噶啦。我相信唔知啊，你决定啦。即系因为冇话题啫，即系我唔介意你摆嘅，但系只不过呢个又唔算系一个节目，即系直头系当你哋系朋友咁倾偈，即系交代翻。呢两个礼拜做咩冇嘢 upload 啊？又甚至乎即系 post 啲嘢，全部都黑白啊咁样，咁啊当然有理由啦。系咯，唔该晒。 我嘅 Luca 64话星期一廿到，保重 John， 必好期待你同周老板一齐做节目。Eric N 休息下。 Thank you。John B 新见你，未见过你喺度留言啦。我谂机会都唔大噶啦，因为我同周老板住嘅地方太远啦，同埋我相信佢唔会，即系我问过嘅，但系佢会做嘉宾，但系约就相对难约啦。咁我相信如果呢度唔系一个网台咧，我谂都唔会可以 regular 揾佢推到歌噶啦。即系即管问下啦，但系我觉得成数唔高啦。因为每个人都有想法㗎嘛，即係同一个网台开咪同埋一个私人嘅 channel 开咪故中係有分别嘅。因为你即係喺网台开咪个 hit rate 高好多啊，多人听啊咁样，甚至乎去搵一个完全唔識音乐嘅嘉宾都多人听过你懶叻咁样喺度自己九吹24多好多嘅。咁呢个就係个最大嘅分别啦。咁至于点样计算，咁我就再问佢先啦，即係我都应承唔到你咯，因为我有叫过佢嘅，事实上真系。好啦，真系唔好欲断难断啦，读埋就走啦。 Eric N 休息下 ，Thank you。 Pyron Su， 拜拜， 拜拜。 Harry 嚟慢慢来，先照顾好自己。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我觉得要摆，因为不是所有观众是睇直播。 OK。 Artist Zero 名嘅。休息多啲啦，保重保重。 Okay。 好。 嚣事路保冇错，大家都系老友架啦，早透好好休息。 OK， 咁啊，邓武式你自己决定啦，即系纯粹我担心，即系因为而家有啲人，即系嗰啲 free rider 咧，就冇付出感情添啊，唔好话钱啊，但系又要求又好高嘅咁样，咁即系你决定啦，冇所谓嘅。咁我唔排除听网台 app 嗰啲人都系好即系付出好多感情都，我唔知啦，我真系我谂就有少少隔膜嘅，因为 live 嗰种感觉咧，即系我点解要坚持要做 live 咧？原因就系咧，即系嗰种即时大家嘅回应同埋即时嗰种感觉咧，就比较相对系似朋友多啲嘅。咁但系听 archive 嗰啲咧，就好难 get 到呢个感觉咯，甚至乎你对我嘅 response， 你咁样讲翻，话喺呢度，我都有听你个 archive 噶，咁但系你唔能够即时回应到某啲问题，或者唔能够即时参与话题里面嘅嘢，咁样，我觉得都系争少少咯，即系感觉有啲唔同咯。 Jack Music MB 88市同周博连城寨都经常做唔到。Nicola Good Night 探长 Take care， 将 别早斗是 Tom Take care，Holland Take care 探 系咯。正如阿司堂话斋，周老板连城寨都唔系成日做到咧，咁都勉强唔到佢嘅。咁但系我谂我叫佢做嘉宾 OK 嘅。咁但系我始终都系想整翻一个。好 regular 嘅音乐节目咯，即系始终我想借个节目，我自己听翻多啲歌，因为我成日播嚟播去都系啲旧歌咧，即系我识嘅歌，我都系活跃喺八九啊年代啦。如果听歌嘅世界，即系到00后咧，我都要拣歌听噶啦，都唔系话好听得好懒啊，同埋唔会日都系搵歌听嘅。 因为始终个网络世界对乐坛影响非常大嘅。咁但系嗰阵时有咗怒汉推歌之后咧，反而令到我会主动走去搵翻歌听咯。即系除咗兴趣之外咧，你仲有个推动力咧，就令到你自己不停咁样听下啲唔同嘅歌，去推介俾唔同嘅人。因为唔想，始终因为会跌咗入个死角嗰度咧。你见到好多朋友都话啊，始终以前啲歌好听啲啊。咁我都知你黄金时期，你同佢有感情，你会梗系觉得好听啦。但当你冇感情底下，你叫你赞一首歌系好难嘅，咁亦都系唔公平嘅。咁于是乎咧，我就希望做翻呢个节目之后，我会有机会听翻多啲歌咯。讲抒发多样嘢啦，即系都系关于自己嘅。咁有时接到啲创作音乐嘅 job 咧，嗰、那个身价咧系低到咧，同一个 DJ remix 几隻歌，即系唔使自己作噶，又唔使自己弹噶，你系挞人哋啲歌嚟 mix 一个版本咧，就俾人哋圣诞节用嘅，个钱系争好少嘅啫。即系当然我就唔担心，即系或者我唔抗拒嗰啲人咁样侮辱我啲创作啦。咁你最好一个月侮辱我两次 ，OK 嘅。即系嗰个都系一个工作嚟嘅，但系只不过即系好唔开心地咧，就觉得哇，原来香港嘅创作咧系嗰个价值咧喺嗰啲商业嘅世界里面咧系咁样嘅。即系好彩未少过添嘅，少过咧我仲唔开心咯。咁如果佢一个月嚟侮辱我两次咧，我都开心嘅。即系呢啲人几 cheap 先得噶。即系只不过你怪佢，即系佢俾得起嘅，但偏偏你创作咧就唔俾得起更加多咁解啫。咁对佢哋嚟讲，又交功课嘅算啦。咁佢哋既然系咁嘅话，好啦，咁 Orange Mac 明天会更好，先休息。Diane Chow take care， 休息下啦。Y Chung 心情放松啲，先再九推过啦。拜喊奖。John Benny 同周老板最拿手嘅就系音乐加政治，9343算一节退，好好休息。 好多谢你啊，咁啊系咁先啦。希望呢个星期一我可以 upload 翻啲旧嘅天外有天啦，因为我都要重新将条声就整条 video 再 upload 上去嘅，要嘥少时间。咁所以希望大家耐心等候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